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是圣餐主日，主的晚餐的主日，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还是照常用之前的经文，我们惯用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分别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我请你先看第十章十六、十七节，由我来念经文，这是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而且我们所注谢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然人多，人是一体，我们同享一个饼。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三到三十三节，我念的是和修本的版本。我当日传给你们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就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任何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饭或亵渎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睡了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省察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判。我们受审判的时候，就是被主管教，这样就免得与世人一同被定罪。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你们明白这是改革宗教会，你们明白主的晚餐是圣礼，圣礼就是由上帝他亲自所设立恩典之约的神圣记号与印证，用来代表基督以及他所赐的恩典。这是我们任性的西敏信仰告白的用词。这饼和这杯并不是基督，却代表，却指向，却影射基督。饼与杯和基督之间有所谓 sacramental union 圣礼联合的关系，是一种属灵的关系，就确实的将记号，这个记号与记号所代表的或所影射的事物连接起来，就是基督和他的恩典。主耶稣他拿起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他拿起杯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而我们凭着信心倚靠圣灵，吃着饼喝着杯，就确实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听得出来，如果你缺乏影射的概念，你就无法理解圣礼的意义。你明白我今天为什么特别用影射这个字眼，是因为我了解我们中间有人特别对这个字眼敏感，也不尽全然明白这个概念的意义。影射通常有负面的含义，透过间接的方式来表达，来批评，来毁谤某人或某事，就是人身攻击。但影射的字面意义不见得负面，简单来说就是用一种事物来暗示或说明另一种事物，就如这饼与这杯指向或表明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在世的时候，他说了许多的比喻，包括那个邪恶园丁，你们熟悉的那个比喻，那个比喻正是影射，就是借着某个事物或人物，就是邪恶的园丁和原主的儿子，来暗示或说明或影射另外一个事物或事实，就是上帝的子民杀了上帝的儿子。和合本圣经没有影射这个字，却有影子。律法不过是未来美好事物的影子。律法影射什么？影子影射什么？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是什么？是基督。但我们中间确实有人不仅对这个字眼非常的敏感，甚至全然会否定这个概念，就拒绝听影射的讲道。我建议你最好先理清你拒绝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认为影射讲道就是人身攻击，这是非常严重的控诉，你确实应该拒绝听这样的讲道，你应该逃离讲这种道的教会，或者把讲这种道的牧师赶走。但是如果你是一概的认定影射的讲道就不符合圣经，那么我劝你最好小心，恐怕你不自觉的否定耶稣说的许多的比喻，或旧约指向新约的预表，更否决了主的晚餐。主的晚餐不外乎就是影射基督的可见之道。我建议你最好先厘清你不喜欢讲到所影射的是什么。如果影射的是罪，甚至是你个人的罪，你只能够有三种反应：一、扎心悔改，像使徒行传二章的那些犹太人，或心生苦毒，甚至杀意，像那些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或三，你可以全然否定讲道，因为你听不进去，因为讲道者不应该讲这个罪或那个罪，恐怕他影射了你的罪。因为你比较特别，牧师只能够私下指出你的罪。也许你该问自己的问题是，到底有什么罪是一个牧师可以在讲道中讲而不影射你的，而不会得罪你的？到底是什么罪你没有犯过的？弟兄姐妹，说实在的，不影射你的讲道你干嘛要听？与你有什么关系？心服的讲坛会忠实的影射讲道，就如心服的餐桌会忠实的施行饼与杯所影射的可见之道，就是主的晚餐。所以当我拨开这饼的时候，我要你思想所拨开的饼和我拨开的这个动作 sacramental action 所影射的不只是基督的身体，更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被撕裂为我们舍去的身体，为你舍去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表示如果他没有为你我舍去自己，你我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上十字架。你看得到这饼所影射的真体吗？我要你思想，这杯所影射的是他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表示如果他没有为我们流血，你我的罪就不得赦免，你我就必须流血。你看得见，你看得见这葡萄酒所影射的十字架吗？所以幸好这饼和这杯不仅是一块饼或一杯酒，而是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之前亲自为他所爱就爱到底的人所设立的，影射的正是他为罪人的罪所做出的自我牺牲，就是你我所犯的每一个罪：贪心的罪、恨人杀人的罪、自私自大自义的罪、情欲的罪、说谎的罪、不孝敬父母的罪、拜偶像的罪，还有什么罪我没有说出来的？还有什么罪是不会冒犯你的？弟兄姐妹，感谢上帝，你会被罪冒犯，因为正是你我的罪，每一个罪送耶稣他上十字架。问题是然后呢？让我们认罪悔改，不要让我们心生杀机。弟兄姐妹，我们凭着信心倚靠圣灵吃着饼喝着杯，就影射上帝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影射他为我的罪舍去他自己的这个属灵事实。主的晚餐是给主的肢体吃的，就是他舍命赎回来的人，就必然是基督在地身体的肢体，就是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会员。所以我们认定来访的弟兄姐妹是某个教会的成员，因此我们邀请你们和我们一同吃主的晚餐。如果你持续在心服聚会一段时间，我们会邀请你成为心服的会员，好与我们继续的一同拨饼，一同喝这杯。但如果你没有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就算你受洗，这不是给你吃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求你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就越加效法他，效法他如何为我们舍己，我们理当为彼此的肢体舍身。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舍去自己之前，你没有忘记我们。就求你叫我们总不忘记你，总是思念你，总是明白我们属于你，因为你先将自己给我们，你属于我们。天父，求你叫我们这些从来未曾看过你儿子却爱他的人，我们今天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到满足，就确知我有永生，就越加渴望将来有一天要见到他的那一天。因为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的人，为了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主耶稣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祝谢了就拨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吃，为的是纪念我。记得保罗的教导，我们虽然人多，这却是一个身体一个饼，我们共同吃的有份于的是同一位主。拿到之后，请彼此等待。如果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之前那几个小时还设立主的晚餐，还想到他的门徒，还想到你，还想到我，我们理当渴望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正如他渴望将他自己赐给我们。你必须想那些主被捕的那晚上都逃离他的门徒们，他们后来回想起主的晚餐，第一个主的晚餐之后，他们又施行主的晚餐，他们会多么的忠实施行主的晚餐，彼此擘饼，彼此喝主的杯。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们拿去吃，你们每次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我们的主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流的，使罪得赦免，你们拿去喝，你们每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我们中间还有不能领主的晚餐的孩子们，每一次我都提醒你们，每一次你越看我们吃主的肉喝他的血，你也应该要像我们一样，想要吃肉喝血的人，成为想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人。这也应该，父母们，当你自己吃主的晚餐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孩子还不能够吃主的晚餐，这也应该更激励你更加的忠实教导你的孩子认识他们的主，好有份于，好可以吃他们主的肉喝他的血，因为这是赐给他们吃的。他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之人的话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使我们能够坚守我们所领受的，你的儿子也免得有人会夺去我们的冠冕。求你将这可见之道长存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之中，并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忠诚于你，唯独忠诚于你。我们既然领受了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就叫我们遵他而行，叫我们的行事为人能与他的福音相称。愿我们身上常带着你儿子的死，好使你儿子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就得着基督。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